北京时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我曾相信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 小小鸟，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。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， 改变了一个人。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 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谁在等你？ 你在等着谁？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女人的年龄好像永远都是一个秘密，其实20岁、30岁、40岁各有各的韵味。从女生变成女人之后，你才会意识到人生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路。穿着短裤夹着拖鞋的那个你，第一次谈恋爱的你，第一次描起眼线的你，第一次出现细细的皱纹的你，第一次看着孩子跑向接送巴士的你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什么都抓在手里，要放掉一些才能够拿起一些。从女生到女人，我们继续在歌里来听听那些女人的蜕变。 你有没有搞错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搞什么你在替我难过，你还嫌我啰嗦，你这叫做什么生活。一个人心里多想恋爱，趁着机会依赖，扭扭捏捏不肯放开，空等待，等到脸色发白，等到姑妈不来，求求你就不要再装。要活得精彩，自己要明白，这是一个需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。别怕爱会带你去哪边，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，担心一点是浪费时间，爱就继续冒险，不爱就说再见。 找的挚爱，别把爱会带你去哪边，鼓起勇气。 20、30、40，这是张艾嘉的那部电影的主题曲。唱歌的三个女人呢，刚好分属于这三个年纪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一首歌而记住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，甚至多年之后，电视剧和电影都不再热播，主题曲还是会在流行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标题式的描写女人的歌，它叫《女人花》。梅艳芳大约也没有想到，多年之后，我们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她。实际上，这是97年的当红小生张敏还有汤镇宗主演的一部电视剧《东方母亲》的主题曲。它讲的是一个知青母亲的故事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梅艳芳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内地制作的电视剧，可是当时她是含着泪看完《东方母亲》，看完之后她也决定要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整个专辑《女人花》用来制作这部电视剧的背景音乐。陈耀川的曲子配上李安修的词，再加上梅艳芳融化在这首歌里的温柔如水，她简直是代表女人心的神来之作。

耳朵里塞着小喇叭看漫画的场景，不是在装嫩，而是恰如其分。那个时候他只有十几岁，少年成名，虽然没有出色的嗓音条件，没有专业的唱功，看上去就是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，但是正是这种青涩一瞬间打动了听歌的人。他成了歌手，一举一动受人关注，随后呢却销声匿迹。相比他的同门师姐，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，比如说像李宇春和张靓颖，他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而接下来唱的这首歌跟女人有关，唱歌的人也同样出自这一场来自于湖南的歌唱比赛。唱歌的人叫做谭维维，写歌的人赵雷，同样也是当年快男的获奖选手。三十岁的女人， 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，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。三十岁了，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，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？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独有的温柔，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。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，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，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。是个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一定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。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，可再灿烂的容貌不住衰老。我听到孤独的跟先生和你的笑，你可以随便找个人去依靠，那么寒冬和炎夏前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？岁的女人单纯。 Thank you.

个频道里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九六年唱着骄傲的鸭子的那个小女生，就是你，还是你生命中那个很特别的人呢？虽然苏慧伦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报道上看到她的样子，还是很年轻，还是很漂亮，但是属于她的时代终究是过去式了，她也很难再唱出那些小女生的简单和纯情。但是最后这个唱歌的人却不太一样，她一出现的时候，即使年纪很小，唱出的歌仍然是非常的具有成熟女人的味道，因为为她写歌的是从小家里全是女人，自称最懂女人的李宗盛。这当然是一首写给女人的歌，因为歌词里说，女孩通通站到一边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，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。她真的可以作为纯情女生的恋爱警告，准确而犀利。而另一句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，这恐怕是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的最后的一首经典，它既成就了莫文蔚，也成就了李宗盛自己。你发现了吗？这首歌和李宗盛之前的作品相比，文字要长很多，而且歌里对于环境、对于心理的描写好到令人恐惧的细节。后来李宗盛终于承认，其实这首歌写的就是他当时的感情生活的写照。阴天， 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。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

始终滴滴答答，窗外面雨在下，我凝视着落满尘埃的吉他，只是爱情这根线松了，我是花瓶中哭泣的百合花，告别了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； 在九十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从女生到女人，这个唱歌的人呢叫做高慧君。提起她的名字，可能你会下意识地想到张学友，因为那个时候还初出茅庐，像小女生一样的高慧君，她的声线已经非常成熟。正是因为和学友大哥合唱了一首《你最珍贵》而被人们记住。这首歌之后，公司为她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，仿佛是要证明自己的努力和存在。这首歌里没有大众主流的爱情，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女人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。 幸福的主人。 认真的坚持影响你的人生，你就是最美的女人。据说能够打动男人的五个细节当中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当一个女人全心投入手边工作，那种谁也不能够打扰我的气场，在那个瞬间她的眼睛会发亮，她非常迷人。认真的女人，她在爱情里总会认真的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最爱我什么？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杰，歌里就有不错的参考答案。 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